Book 2 أربعة سي سي في المدرسة زي شوية شاولي زي شوية شاولي أين نحن؟ ومن زي نالي ومن زي نالي نحن في المدرسة. 我们在学校里. 我们在学校里. عندنا صف. 我们在上课. 我们在上课. هؤلاء هم التلاميذ. 这些是学生. 这些是学生. هذه هي المعلمة. 这是女老师. 这是女老师. هذا هو الفصل. 这是班级教室. 这是班级教室. ماذا نعمل؟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 نحن نتعلم.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نحن نتعلم لغة. 我们学习一门语言. 我们学习一门语言. أنا أتعلم الإنجليزية. 我学习英语. 我学习英语. أنت تتعلم الإسبانية. 你学习西班牙语. 你学习西班牙语. هو يتعلم الألمانية. 他学习德语. 他学习德语. نحن نتعلم الفرنسية. أنتم تتعلمون. 我们学习法语. 我们学习法语. أنتن تتعلمن الإيطالية. 你们学习意大利语. 你们学习意大利语. هم يتعلمون. حضرتكم تتعلمون الروسية. 他们学习俄语. 他们学习俄语. تعلم اللغات شيء ممتع. 学习语言是很有趣的. 学习语言是很有趣的. نحن نريد أن نفهم الناس. 我们要理解听懂人们讲话. 我们要理解 听懂人们讲话. نريد أن نتكلم مع الناس. 我们想和人们说话，交谈. 我们想和人们说话，交谈.